可以说算赏心悦目啊， 而且对队友非常信任啊，就是传的 这个也是好像现在正在练的一些配合啊，他们之前的比赛里边也有这种双高的之间的这种内传内的表现啊。 哎，是刚才对方刘东一个小抛投命中两分，12-18，双高队领先对方四分。 小雨这球自己突得太深了啊，好差点没丢了。 小川交给舒豪，在右侧顶弧传球，想来空中接力，被吉田预判断掉，对方反击， 卡住了你的路线。 三分控位，45度角投进了。 洪一峰啊，洪一峰回到了他的家乡之后，在同曦队还是找到了比赛的感觉。之前在广州，打得并不理想。那么比分现在12-11，只领先了一分。其实这个是首钢队应该说啊，打得不是很理想。 是，对方实力如此有限的情况之下，篮球也是圆的，还得继续的努力，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这边对方大个刘东在顶弧策应，交给王子睿。这次进攻还有6秒，消耗王子睿呢。 应该是 刘小宇三分出手不进， 这是勉强的一个投篮， 刮彩票般的三分没进。这个啊，首钢队的球权，刘小宇再交小川右侧45度角三分，这个三不沾，手感也是一般啊。 这球呢，对方首个联防啊，首钢队打得比较太简单了，没有进行更多的一个就是撕扯。 是， 王子睿底角又是不中啊，还好这个双塔在场上啊，篮板球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范子明2+1，哎，这个球啊，就是反击半快攻的这种球，其实首钢我们从上一场打辽宁就看到了，做的很多了。 是， 这跟以前完全就是每一个球都阵地的首钢还不太一样啊。 没错，如果每一个球都打阵地的话，无异于自废武功。明明能快攻能进的球，非得打阵地，那就是贻误战机的事儿啊。首钢队想明白这个事儿挺好。 对，你这边这个本身是可以打一些快速转换的，你如果不打的话，那么又给对方很充足的时间去准备防守你，这个就不太理想了。我们看这边。同曦队换上了赵百清，这也是很被大家很看好的一个大学生球员，今年的这个榜眼秀，一个探花秀。 这边同曦队爱德华兹面对小川的防守，再给顶弧策应刘东， 然后就干拔三分。 哎呦 这个球是吹到 3+1呢， 怎么样的犯规？ 三分算了，那就还得加一。 吹到谁的身上？吉布森啊，吉布森的这个封盖没有及时到位。这吉布森刚上场啊，还没有找到感觉。这个球如果罚中的话，双方将打平啊，这个开局并不理想啊。 是换上了方硕，看看能否换上全新的一个手感。当然，有的朋友也是关心了，这一次的比赛在长春的这个体育馆。有的朋友通过看各种各样的视频啊，看到了这个体育馆虽然小啊，但是如果现场去的话，尤其是有观众的情况之下，现场观赏感觉是不同的，因为观众席临这个球员非常非常的近。 对，这个体育馆应该算是整个 CBA 最小的一个主场馆啊，这是吉林队的主场。我多次去过这个体育馆，这个确实离场地，甚至你会感觉篮架可能都离就比一般的场地要近一些。 哎，是，甚至是这一扣篮，没准您都能感受到那个震动。这边 秋天 上场之后，内线， 但是裁判抓了对方王睿的一个犯规啊，秋天造成了王睿的犯规，那这球应该是有罚篮，因为对方无论他完没完成投篮动作啊，犯规次数已经到了。这感谢赵天翼一个人就贡献了3次犯规。 秋天也是新理的一个发型啊，比较的霸气， 剃几乎算是光头啊。 是， 你看这边换上了孙荣孝啊，应该是，这是 NBL 得分的一个球员，曾经在武汉当代队效力。秋天第一罚也命中， 秋天这罚篮还挺讲究的，提前还画了一下线路， 找感觉。 两防两中，不错啊，上来至少没有丢罚篮啊。我们杨浩哲对抗还是很强啊。 哎，吉普森上场了，还有雷蒙这边，雷蒙上场表现不错啊，传球对方差点出现失误，方硕在防守，在右侧底弧底角这块，对方还有四秒钟时间，方硕防对方强投三分不中，篮板的碰了一下，争抢，雷蒙抢到交给方硕，左侧四十五度角对方的进攻半区，连续传导再回给方硕，在顶弧左侧示意队友给一个掩护，方硕有缝隙直接基地交给内线的秋天，右手单手暴扣， 这秋天上来连拿四分啊！方硕这个助攻也是非常的精妙，一个突破突然一个变速，基地传给秋天， 哎，就刚开始吧，能把这饼都给吃尽了就不错， 对， 挺好。 就是秋天呢，在场上你只要把饼吃好了，你上场机会就多。 是的，现在19-15，对方落后四分。 现在这个杨浩哲是跟吉布森卯上了，一个劲儿在找吉布森犯规，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吉布森两个犯规都在他身上。 是杨浩哲这个，你别说动作频率还挺快的啊， 小 伙儿，小 伙儿这个速率非常的快啊。 是。 也是一个在网络上啊这个很会经营自己的球员 啊，是好像粉丝也挺多的是吧，在网上 对很喜欢的，参加过一些这个综艺篮球的综艺节目啊，同时这个队里啊西格里江这个老大哥带着他们也是一块玩啊， 啊 所以说整个这个同曦队的很多球员啊都比较喜欢，包括王子睿都比较喜欢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啊， 哎， 在网络上去展现一下场下的自己， 哎，展现自己的个性，但是这个都不耽误，那是最好的一件事了啊。这边首钢队的进攻，再交朱彦希上来顶弧， 刚刚上场 策应交给雷蒙，在顶弧， 再给到秋天， 秋天接球，吉普森手递手，晃开一个空隙，这一下没有抢投三分， 对， 假动作晃开之后，造成对方的犯规啊， 这个选择是很聪明啊，因为他。对方既要防着这个秋天下顺接吉布森的球扣篮，又要防吉布森投三分，所以吉布森干脆利用他这一犹豫做了一个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啊，也不能光吉布森自己犯规啊，连续犯两个规了，那也得找找对手，我也罚俩人找找手感啊。 是吉布森心想了，我这以往都是造犯规大王，怎么你造我俩犯规呢，得回几个啊？ 对，因为确实他上场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有两次犯规，而且在一节当中，这才第一节，不太理想。作为外援来讲，啊，虽然他和这个苏豪要去瓜分这个上场时间，但是呢， 哎， 还是要保证自己犯规少一些。 这边吉普森 啊，这边 罚球命中了。 啊，守望队今天罚球都还不错， 比分21-17。但其实也没太拉大， 对，最多的时候还领先过6分呢。 杨浩哲传递交给顶弧同曦，秋天扩大防守出来，秋天很积极啊，你看这脚步，方硕在单防杨浩哲，急停跳投，对方小了篮板，争抢对方失误，首钢队拿到，雷蒙交吉布森，吉布森控球， 说雷蒙自己滑了一下，不然这球可能控制更好一些，吉普森突到内线，对方今天好像防守啊做得非常积极，虽然成功率不是很高。 哎呦，方硕这个高难度上篮， 因为这球好像是被杨浩哲绊了一下， 被滑了一下， 对，整个身体没起来。 这边，哎呦，这杨浩哲， 杨浩哲今天打得非常的勇猛啊， 是各种欧洲步还太空步的都给用上了， 对，各种冲击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刘铁指导到了同曦队之后，他们在场上的这种作风啊，要比之前还要更好一些啊，特别是这些年轻的球员，刘铁指导也是比较善于去培养年轻球员的，在天津队的几个赛季把球队陪着就打造的比较有血性，我们看到就这场球啊，同曦队也是打得很有血性，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跟在之前两个赛季有过一场在主场的绝杀北京就是有关的啊，那一场球北京大意失荆州，在客场就输给了同曦，当时是我记得就是这个21号王睿啊投中了一个底角的三分， 是现在比分缩小到只差2分了，首钢队21-19领先同曦，第一节还有2分15秒，吉布森 控球在顶弧，交雷蒙晃一下基地，再交内线吉布森。 这球好难啊，因为吉布森即便拿到球，其实他防周围还是有防守人的，而且在篮下他几乎站在篮筐底下了。 是 啊，这是李洪鹏啊，这是一个锋卫摇摆人，打球很凶悍啊。这球盖的也是劈头盖脸，从后边把吉布森给拉了下来 啊。吉布森在地上自己也笑了，心想哎，这是预料当中的，得被盖一下。 对，就但是没想到小伙这猛啊，这是真打啊， 真敢抡呢， 啊，真疼啊 啊， 再次站上罚球线啊。 是这比分好像好多球迷也没能完全的想到，还以为说是实力有差距啊，第一节砍瓜切菜，怎么着不得领先十分啊？现在只领先两分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激情赛场》，今天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潇一同跟您来说说这场球啊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的一场较量，北京首钢对阵的是南京同曦，现在首钢队只领先同曦两分，21-19，啊，当然这场比赛，有很多朋友都说期待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战术展现出来，因为打辽宁队那场比赛啊，对方有几大主力没上，好像是对方尤其是杨明指导，我看到第四节开始流利了，都用这个年轻小孩，辽宁队开始上了。 对，后赛后杨明指导也说，这个那一场不算数，我们下次才是真正的跟北京队的较量。 哎，是有人说这个杨明指导也成长了，这不弄这是所谓意气之争了啊，知道打不过了，主动的换年轻人去锻炼啊，所以锻炼年轻人。各个强队尤其非常的重视。那这场比赛呢，大家普遍的预测，我看有朋友说能不能前三节啊，就是比分拉得比较大，咱们也锻炼锻炼新人是吧？ 对，其实但是你跟刘铁指挥的球队打呀，有的时候可能比较难。我们印象里面，天津队上个赛季无论谁碰到他，至少两节到两节半的时间是比较焦灼的。 哎， 很少说就是哪怕你是啊，冠军球队或者辽宁队这样的强队，他也不会那么轻易的交枪。 是， 从这一节的比赛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同曦队虽然知道实力不如你啊，他的球员个人能力可能也不如你，但是呢，拼啊，真的是很拼。 是啊，一般好像叫什么铁的教练啊，不管足球篮球都挺拼的，是吧？好，咱们书归正传，回到比赛当中，这边同曦队开始攻篮下了。哎呀，这首钢队没有正印的中锋在场上，现在。 但是问题，这个球其实它是一个，抓住了你防守的漏洞。那你的这个在罚球线这附近没有人，是一个空位啊，你占了一个类似于联防，但是这边赵百清拿了球之后是可以进行攻击的，直接选择要做抛投。那么朱元熙，防守不及犯规， 赵百清一罚不中，看看。比分23-19，罚中了就差三分而已。第一节比赛还有1分56秒，同曦确实感觉第一节打的是比较的有条不紊吧。首钢队 他打的就是按照教练的要求啊，至少在防守端 对 还是相对还是不错的。 就是他有这么多实力，但是都使出来了，也不错。 秋 天，哎呦， 这个球其实差点没抓住，但是自己拿回来又在强行的一个上篮， 强上一下对方也没能够盖下来， 还是手长啊。 25-19，领先六分首钢队，对方赵百清三人包架没机会，被干扰掉了，这球断掉之后雷蒙打反击冲， 这球想找对抗，对方撤开了，结果雷蒙自己没找到对抗，身体直接掉了下去， 没打进这个。 对，这种机会啊，就不能打得那么怎么说呢？那么就是 温柔 对。 哎呀，你看， 对方的一个 你给机会了， 对 方一个空位的45度角三分。 对，其实像同曦这样的球队啊，你真的是要，你也必须把他当一个就是说很强的对手去面对他。 看这个雷蒙回一个吗？三分没有。是，反正第一节是给人打出信心来了。 对。对方很放松，因为他的心态，他知道我打不过你， 没错， 实力没你强，但我跟你 拼你 打我自己想打的球就完了。 是，换句话，人说了，我这输球不丢人，输十几分，可能很多人还觉得正常水平， 对， 啊，全放开了跟你来打了。 对，而且你看现在场上对方也没有外援， 是这个外援爱德华兹啊，一上来感觉好像对不太上。 首先他的水平呢就不是高水平外援啊，另外一个这个为什么选他呢，一方面他上个赛季在刘铁手底下打过球， 就是得机会就有了机会，不管行不行，就先扔一下啊。这个这也是。